九八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好，我是大左。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我们来说一个什么样的榜单呢？就是终于盼着盼到十一的假期、 哎、 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很多朋友啊就是可以补很多自己没有看过的东西了，对吧？ 对，比如说这个、我记着好像是从加勒比海盗五上映开始，我就一直在没进到电影院过，算到现在啊，我想想，加勒比海盗五、神奇女侠、这个还有什么这个 Baby Driver、就是那个极盗车神啊，还有那个蜘蛛侠返校日， 等你数完了，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就 我估计已经 结 束 了。所以我觉得哈、咱们现在呢这个十一假期，如果不想看就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哈，人山人海的话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哇，对， 大可在家里面就是追一下自己没有看的一些电影或者是电视剧。 哎， 实在在家里面待得难受了，我觉得可以走到影院去，因为十一的院线电影其实也一直都是电影片方的兵家必争之地。 对，所以这个每年这个档期的惨烈程度啊，大家可想而知。因为基本上每年在这个假期啊，十一的黄金档，或者是再往后之后的这个春节黄金档，都是这个影片上映的一个集聚地。 所以今年呢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好的影片上映哈，而且我觉得也有一个好处，就这些影片现在大家伙都没看过，包括我跟大佐也没有看过。我们只能是很直观的，很这个主观的为大家伙说一下我们的一些导视，就是我们的一些主观的看法吧。 对， 然后也推荐大家一些影片哈，可以去关注一下。其实一般来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影片，我觉得上映之后也不会太差。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除了一些可能跟大家伙想的真的不是一回事儿的一些院线电影，可能上映之后会被观众骂得很惨之外，其他的那些就是在我们心里边上映之前那些预告片啊，一而再再而三的放出来了之后，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片很热血，然后之后等它正式上映之后，大家都会一股脑的去院线去看这部电影。 所以呢今天咱们先来分类推荐一下哈、首先推荐一下第一类，就是我们说的动作片。其实动作片呢一直都是一个很在影院当中叫座的一个类型。 对， 因为看起来很燃嘛。 对，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男孩子啊，就是反正我是觉得有动作片、有战争片、有科幻片必追 啊、那你就是落下的电影可能会越来越多哈。所以动作片在十一档期里面我们也盘点了一下，大概有三部值得期待的哈。 对， 那么第一部呢就是英伦对决，也就是成龙大哥再度出山的一个作品哈。咱们先话不多说，感受一下这部电影的氛围哈。 I have no more family. Bye, Dad. Careful crossing the street. Tell me who killed my child. I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I do not work for terrorists. You used to work for them. You would tell me the names of the bombers. These are vicious men.You take pride in their atrocities. Any attempt by you to contact them is likely to end very badly. Do you understand? Yes. Maintenance is here. Open it up. Somebody say a prayer for man running circles around a lot of us. Speak the truth, I do. Do you? It was safe here. I wouldn't count on it.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伦对决的一个超燃版的预告片哈。 对， 我觉得动作片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剧情一般都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动作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你比如说就以这部片为例吧，这个英伦对决里边成龙大哥也是类似于延续下来整个成龙动作片的一条主线，但是跟之前他所拍的一些电影就是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正面人物，跟之前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就是在这次里面他最开始是以一个好人的身份出现的，然后最后慢慢的黑化了，也不能说他黑化，就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去做一些比较非法的淫荡。 怎么说呢，也不能算是非法。我觉得动作片是这样的哈，它一般的套路呢就是有一个人，可能他只是一个小人物，本来不想卷入到任何的争斗当中， 对， 但是呢所谓这个时势造英雄嘛，就是可能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缘由，于是乎呢他就会被卷入到一些案件当中。那么随着案件的展开呢，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阴谋，那么在这个阴谋底下他到底要何以自处呢？或者说在这些阴谋底下他要怎么才能突破重重困境，最后达到他想要的那个目的呢？于是咱们就看这过程就行了，结果肯定是目的达到了。这个是动作片的一般套路。所以这部英伦对决呢，很多人会说是这个国庆档的头号种子选手哈。 对，而且有一个小细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其他的可能就是比较大牌的这些动作片的电影都是先在北美或者是欧洲的地区先上映，但是这部英伦对决呢，我今天在地铁站的那个大屏上看到应该是9月30号在国内先上映，然后才在北美上映。 对，因为也是成龙大哥这个怎么说呢，他们公司出品的嘛，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先一睹为快哈。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过瘾的一件事。 对，所以呢接下来这个英伦对决这部电影啊，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部动作片，也是在十一黄金档比较推荐大家去看的一部成龙大哥的一部电影。 说起来其实成龙大哥的这个动作片哈，一般都不会差到哪儿去，就是还是有他一定的套路。不过呢有一些呢可能是相对来说怎么说，没有那么品牌化的，或者说只是一种尝试的这种动作电影呢，就不知道他的这个到底会不会受到大家的认可了。比如说哈，我觉得像最近十一档也有一部电影叫做《极致追击》，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期待一下哈，因为里面也是属于中外合拍的，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演员，也有很多的国外的这个大牌演员哈，不知道这种合作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来。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影片啊。 My experience of losing a valuable piece of art.Makes failure something I could never live with again. I recommend you to the borrowers at National Transport. Dream job. This is a chance to restore our reputation. You in? Always. It's the same game we robbed the painting from. We track it. We deliver the vase. We get the police there. They arrest the gang, and it leads us to the painting. 之前在这部电影宣传的时候哈，有人说这个是匠心剧组啊，就说他们的每一个特效，还有就是每一场戏都是独具匠心，就认认真真的把它拍好了，所以这拍摄周期也非常的长。 对，他应该是拍了。这部电影应该是拍了好久，而且大家看他这个里边的演员阵容，比如说这个奥兰多布鲁姆， 嗯 啊，这个还有任达华呀，还有另外一些华那个这个国人的影星都参与到了影片的制作当中，而且这个奥兰多布鲁姆，我觉得应该要主要的去说一下，因为大家之前在认识他，就是认识这位演员的时候，都是通过这个《指环王》三部曲， 嗯， 然后他在里面饰演一个巨帅而且爆燃的一个精灵王子的角色，就是每次他一出场的时候，虽然给他的镜头特别少嘛，但是每次他一出场的时候，就看了那个尖尖的小耳朵，然后外加上他这个特别立体的五官，就一下子根本不用化妆，就是一个精灵的形象。 嗯， 然后他也一改以前的风格啊，把这个长发剃短了之后，又加入到了这个动作片、枪战片的这个对决当中。 对，而且这部电影呢，据说所有他的动作戏都是自己完成的，就是没有找替身。当时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是遇到了很多的惊险，所以呢，这个才叫做匠心电影。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动作电影啊，它最大的看点就是所有的动作都是这个功夫影星他自己去完成的。 对对 对。 包括成龙，他最开始哈，就为什么很多人说，成龙大哥是一拳一脚打出来的，就是他在所有的电影当中都是自己真刀真枪上的，也因此而受过很多的伤。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功夫电影就大家的一个看点之一哈，就是如果说这些电影演员都用了替身，或者是说这些电影演员呢，或多或少的都用一些其他的特技啊，或者是特效啊，其实这种肉搏或者真刀真枪这种感觉就会少很多。 对，而且就是反正我觉得，如果你在影院里面看一部电影的话，你比如说就以成龙的电影为例，最开始的比如说像 A 计划呀，还有一些比较老的港产片，里边真的是就是成龙一拳一脚打出来的，而且他也是通过这些真刀真枪的功夫片拿到了奥斯卡的终身成就奖。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部成龙的动作片，不管他的口碑是好是坏，就不管那些影评人对整部电影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或者是故事架构是怎么样的，大家都会去买票去看一下，可能这也是一种情怀所致吧。 对对，或者说它是一个卖点吧。然后这部影片呢，包括还有这个任达华的参与哈，这也是一位老戏骨， 对， 也是一位劳模影帝哈，在影片当中也是非常认真的诠释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期待一下哈，这部影片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我觉得通常这种怎么说呢，有一些混搭的这样的影片，可能要么呢就是超出期待，要么呢可能就是大家伙觉得哦也就这样了， 也就这样 就 just so 就是平平常常这种感觉哈，所以这个还是让我们有一定的这个期待值的，就是说它到底怎么样可以去关注一下。 对，而且这部电影的上映期间呢也是在9月30号，跟这个英伦对决的上映期间是同一天啊，也可以大家期待一下这两部电影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对，说起动作影片啊，其实那个剧情呢我觉得都不用太多介绍，就刚才我已经总结了一下这个动作影片的套路哈，基本上就是那么个事儿。其实这部影片呢也是差不多，就是也是大概讲了那么个事儿吧，就是特工哈，声名显赫的一些这个特工人员遭遇到人生的非常大的劫难的时候，哎，发现了一些惊天的大阴谋。 对，一下子就感觉从自己一个特别低级别的特工，然后一下子发现了有关国家的秘密，然后去帮助国家解救危难。 然后按照这个影片的这个就简介来说，就是一次看似简单的任务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惊天阴谋。 惊天阴谋。 行了，说到这儿就拉倒吧。我觉得动作影片的这个就是简介哈，都不会复杂到哪儿去哈。 对对 对。 然后就这么个事儿，到底后来人物何去何从呢？ 大家去关注一下这部电影啊，这个《极致追击》啊。接下来还有另外第三部电影，名称叫做《追龙》，也是一部在十一长假这个院线电影的我们给大家排行的动作片的第三名，来自这个《追龙》，也是让大家先看一下这部宣传片。 造英雄一个时代，怎么可以没有一两个枭雄出现呢？ 香港在1974年之前可以说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殖民管制下警黑勾结集体贪污。 我今天拿了你10000， 我今后帮你赚回10万。 你他妈贪心呐！ 我喜欢。 现在那些小混混搞得乱七八糟，如果我来做主，搞得样样都有规有矩，我需要你来的时候，你就来， 一定来。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这个天下分黑白，白我最大，黑你最大。 My nation, we built this place, we civilized a lot of you fuckers。 你们这帮死鬼佬在下面贪的贪，抢的抢。 香港你们的，我们的。 你跟英国没敌，我们跟他们斗不过， 怎么斗不过？ 连香港警察都是我养，只要我说一声，把警察总部收了就可以。 兄弟们，杀！ 生死之间我能控制，我说了算。 哎，这又是一个九月三十号， 又是一个九月三十号上映的电影。 这家约好了吧？是不是这任达华、成龙还有这个 刘德华 三个人在这个香港的某一个茶餐厅，然后坐那说：“ 对对 对对，哎，我们那个电影是 不 是， 不如咱们电影商量商量，跟导演商量商量，都在排这个在排院线的时候，都让他在九月三十号上映，然后咱们仨一决高下吧。然后谁输了，谁请这顿饭去。” 对，我觉得有可能哈。又是一部这个动作电影，然后也是在九月三十号上映，还是由一些香港的演员哈， 对，比如说这个甄子丹啊、刘德华呀、姜浩文、郑则仕，还有胡然、徐冬冬等等这些这个比较大牌的动作影星啊。说说这部电影的简介，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传统意义上，或者说在传统跟现代中间结合的那种港产动作片的集合吧。 对，其实这个刚才咱们看那个预告的时候，我估计大佐也感受到了，就是它是浓浓的港产电影的就是味道哈。 对对对对 对。 就是我觉得像之前有一段这个香港电影非常黄金的时代，其实呢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优秀的动作影片。然后其实我们刚才在这个预告片当中呢看到了一些那样的味道，就是包括它的一些精神内核哈，什么这个世界什么非黑即白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精神内核还是会就是有一些类似之处的。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说这部影片到底是说能延续之前港产片的一些这个品质呢，还是说它在这个新时代下会有一些新的元素进去呢？我觉得比较期待这一点。 对，而且这个就是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追龙》这部电影的简介啊，说的就是这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由英国殖民权势腐败，社会比较混乱然后呢，在1963年的时候，这个穷困潦倒的青年阿豪，就是由甄子丹饰演的这个阿豪，偷渡到香港之后，抱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决心一搏人生。其实就说到 有点兄弟片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就刚刚在这个预告片里面，这个应该是刘德华吧，刘德华说出这句话之后，一下子就给人带到了就原有的那种港味片的味道里面。 就是最重要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兄弟， 是兄弟情义，是义气，就是人在江湖飘全靠一个义字嘛。对。然后这个阿豪呢就带着几个兄弟从这个九龙城寨底就是开始就是一路打拼啊，然后慢慢的打拼上了这个香港当时的这个黑道霸主的地位，基本上就是这么的一个主线故事。 对，其实类似这样的故事呢也有一定的套路哈，就是说咱们看一般只是一个小人物他呢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光环，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格特征，就是够义气。 对， 然后这个小人物肯定是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接触到了很多的朋友那么这些朋友呢肯定是有人力挺他，有人呢就背叛了他，于是呢就在这个力挺与背叛之中，他肯定要做出一个黑与白的抉择。那么在最后这个抉择了之后呢，肯定他就会悟出一番道理在悟出了这番道理之后呢，这个事件也会有一个最终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很多这个港产片啊、黑帮片啊、动作片啊，就是港产的这类电影的一般的套路哈。 嗯， 啊，但是这部电影会不会延续这个套路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剧透，因为我们也没有看， 也没有看啊，也是大家期待一下。同样是在9月30号上映的这部港产动作电影《追龙》啊，还有以及啊这个同样在有两部电影在9月30号上映的一部《英雄对决》，另外一部《极致追击》。我觉得刚刚看完这个宣传片之后，觉得这三部片还都是挺燃的， 嗯， 应该能点燃整个十一的黄金档。 对，反正你可以一天连续看三部，之后回家速效救心去了。这开玩笑， 实在是燃到爆炸了，是吗？ 确实是挺燃的几部电影。会说一些花絮哈，就是甄子丹呢，他是这个香港人嘛， 对。 然后他在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是在某一个这个时间段，然后偷渡到了香港哈，然后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于是呢，他是就是在影片当中扮演那个角色是一个潮州人，但其实我们都就是如果是在广东生活过都知道哈，就是潮州人即使讲广东话，他的口音跟香港人讲广东话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 就是香港人他能一耳朵就听出来这个是潮州口音。 嗯， 所以呢，他这个甄子丹为了扮演这个角色，还专门去学了 潮州话。 潮州话，对，你讲，包括你讲这个话的时候，你得带一点那种口音啊，就还专门去学了这个潮州话。 咖喱贡啊。 这个不是啊，这是台湾话啊。 这是 虽然都是咱们国家的美丽的语言，但是呢 对对对对， 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也算是拍摄当中的一个花絮哈。我们就看这些演员，尤其是我们说这些老戏骨和大牌演员，即使到了现在，就是即使大家看了他那张脸，也可以去买票去看这个电影，他还是依然会对这个电影本着这个匠人精神哈。 嗯，对。 而且这个我们看就是电影当中扮演的这个阿豪的这个角色，鼻梁是歪的，然后嘴巴也比较厚哈，还专门就是每天花3个小时去给这个甄子丹做一些特效的化妆。所以你可能会看，哎，怎么这个甄子丹看着跟原来不太 一样 呢？难道是这个老了，或者难道是有什么变化吗？啊，其实电影当中会有一些这个特效化妆的哈。 对对对，而且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的导演啊，也是香港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就是应该说港产片或者说港产喜剧片的导演王晶。 嗯，对，所以这个有了导演坐镇，然后又有了这些这个大牌演员哈， 嗯， 我觉得这部影片还是挺值得期待一下的，尤其是很喜欢这一类动作电影的朋友们。刚才我们也是介绍了三部，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是、 嗯、对对对对， 成龙的电影还是更动作一些，就是更成龙的动作一些。 对对 对， 对，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品牌的这个标志或者是说 logo 的。 嗯， 然后第二部呢，《 极致追击》它应该就是中外反正我觉得之前这种片子的类型很少、嗯、然后极致追击它应该就是属于一种国人加外国人的两者结合起来拯救世界的这种片子的类型。 嗯，它有一种碰撞在哈、啊、所以这个碰撞呢、嗯、是怎么样的一个效果，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如果这些演员是您喜欢的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追龙这部电影呢，就是如果是看着这个什么古惑仔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 嗯、无间道啊 这样一些电影长大的朋友哈、啊、我觉得挺不容错过的，可以去看一下。 嗯， 是吧， 对，因为它讲述的就是那么一个香港的那段算是比较灰暗的历史吧。 嗯， 然后在那个时期，这个比如说黑社会争斗啊，还有其他一些帮派的斗争啊什么这些、嗯、比较有故事剧情的一些片子类型，也算是港产片的一大类型。 嗯，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伙推荐一下十一长假的院线电影哈。我们也会排榜单，但这个榜单绝对不是我们这个看了之后的那种榜单。 嗯， 而是说根据我们的一些期待程度哈，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榜单。那么在上半段当中呢，我们是先推荐了一个类型，就是叫做 动作片。 哎，动作片其实真的是休闲娱乐的不二之选啊。 嗯， 拿一杯爆米花，然后来一杯可乐， 对， 往那儿一坐，就是看几部动作片， 就开始打就行了。 对，就是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么除了动作片之外呢，还有就是大人和小朋友都喜欢的动画片， 嗯、 还有呢就是咱们也都是非常喜欢的喜剧片哈。在下半段当中呢，我们还是会跟大家伙儿一起推荐一下。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武林这样博大精深，我凭什么教你们？ 我把属于我的金腰带夺回来。 给我废了他的胳膊。 我做不到。 来，打我！ 干死他！ 你们接下来的任务，完成红鲤鱼、绿鲤鱼、绿鲤鱼的挑战。 什么意思？ 红鲤鱼，绿鲤鱼、绿鲤鱼。 人生的终极命题，红鲤鱼， 红鲤鱼，绿鲤鱼，绿鲤鱼，绿鲤鱼。好，好好说一遍，红鲤鱼，绿鲤鱼，绿鲤鱼。 就是想让我们这个监听部门严重质疑你的专业课吗？ 对， 你还往枪口上撞。 对，红鲤鱼，绿鲤鱼，绿鲤鱼。 这个我们刚才看的是羞羞的铁拳的一个这个预告片哈，也感受到这种风格，其实很典型的 麻花的风格。 嗯，麻花的风格，就是而且呢，像这样的一部电影，就是它延续了一些，就麻花风格是什么呢？除了搞笑之外哈，其实它有的时候会用这种搞笑的方式让你有一些思考。 嗯， 并且它本身也是一个话剧的本子改编的。其实话剧的本子改编呢，你会觉得它的戏剧冲突可能会比一般的文学本子改编的要更强一些。 嗯，对，因为它主要展现在的是戏剧的舞台上，就是两个人之间要在，就你想一下，要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给观众抛出，就是在一分钟的时间内可能会给你抛出不同的包袱。 嗯，而且这个的这个怎么说呢，故事线哈，也是有点开脑洞的那种哈，就是有点这个身份置换。我们会发现这几年的影视作品对于这种身份置换是非常的情有独钟哈，包括今年一些这个什么双重身份啊、身份置换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桥段也是屡见不鲜，而且收视也都不错。 对， 那个时候还在想了一下哈，就说为什么大家会对这样的一些明显觉得天马行空以及不靠谱的情节会有所共鸣啊？可能更多的是，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的都想到过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嗯， 其实它是对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满以及解决不了的一些现状的一种逃离。 差不多，或者是用一句歌词来说，它就叫做 唱它。 不要这样 唱他，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唱他。 不要说电影干嘛唱歌啊。 嗯，说电影啊，说电影就说回来。所以他有一个这个身份上面的一个互换的一个桥段。 嗯， 而且这互换呢，不光是说这个互换了身份，还互换了性别。 哎， 其实就是在这个让你体验一下这个对方的那种感受哈。就之前有很多的人做出了一些就生活当中一些命题，比如说你去体会一下你媳妇儿的这个辛苦， 嗯， 然后或者是说你体会一下女人穿高跟鞋的辛苦等等哈。就是其实这些命题都或多或少的被大家提到过哈，都是想更多的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一下你的这个问题以及你的一些做法到底对不对。 对， 那么这个电影其实也是把这样的一个命题呢给带到了电影当中。 嗯， 对吧？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话也能让更多的人去体会一下，作为就是比如说作为你的另外一半啊，或者是说作为另外一个人去体会一下对方的感觉和感受，这样也能更加的促进生活的美好吧。 嗯，所以这是麻花的第三部电影哈，我觉得品质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因为麻花毕竟说它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就它的一些 IP 啊都是在话剧舞台上面经受住了考验之后，我再搬到 电影 当中。对，包括当年第二部吧，驴得水。 对，驴得水 也没有人想到过说这样的一部题材搬到电影当中，当时电影也是大火，也是一匹黑马嘛。 嗯， 也没想到说这样一个题材搬到电影当中也会火。可是驴得水其实在这个做话剧的时候就已经受到大家的好评了，就是它是经过了双重检验的。同样一个 IP。 对，我记得驴得水这个我是看过话剧，看完话剧之后我再去重新审读他的电影，因为我之前看话剧的时候我就是想哭但是没哭出来，就是那种比较心酸的感觉，心里酸酸的感觉。但是看电影的时候，通过他的整个的配乐啊，再加上整个电影这个画风还有他的整个故事线的描绘，真的是当时看到结尾的时候我已经看不下去了，就是 不是说这部电影不好看不下去了，是说这部电影太好了，我不忍心再往下看了。 嗯，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经历过这个本子的淬炼之后的这样一些作品啊，从这个故事性上面来说应该还是值得期待的。 嗯， 那么它拍摄的品质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也是打一个问号吧。 嗯， 就是大家可以走到院线去关注一下。 对，而且这部电影也是在9月30号那天上映的。为什么都是在9月30号这天抢了四部，现在一共跟大家推荐了四部电影，三部动作片一部喜剧片，都选在了9月30号上映。 嗯， 大家是会选择哪部片子去作为自己黄金的这个十一黄金假期的第一部片子来看呢？这个是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所以什么叫兵家必争之地，就是人家就干脆硬碰硬了，我就同一天上映，你选吧。 对，也不管你这个什么是不是保护啊，这个有没有其他的内幕啊什么之类的，我就是把这个好多部电影直接往这个院线一排，排片量都一样，你看选哪个是观众自己的事儿。 嗯，或者十一找一天从早到晚把他们给看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吧？ 嗯。 那么喜剧片的第二部呢，叫做《缝纫机乐队》啊，之前也是，其实褒贬不一，就从目前的可能有一些点映当中哈，大家看到的情况来看是褒贬不一。 嗯。 但是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缝纫机乐队》啊，这画风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同样的夜晚，别样的心情。今天的甜甜有约，我们请来的是缝纫机乐队。我是你们的甜甜。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大吉他，是当年我们吉安市政府啊给破吉的乐队盖的。 9月30号，破吉的乐队在我们吉安演出20周年， 我就想在那天办一个轰动全城的演唱会。 你这找的啥人啊？ 喝大酒的喝大酒，面壁的面壁，未成年的未成年，还有个导演官。 你这吉他再弹几年，很有机会成为下一个我。 成为下一个您？那不可能，我不可能等导演说。 我听人家说，市政府要把这大吉他给拆了，我没同意。 事儿大了，他们的演唱会成功了，那片地怎么办？ 这是大家伙共同的音乐理想。 理想有什么意义啊？ 他把大吉他给拆了。 我最爱去的唱片 大吉都没了，没了。 曾经让我陶醉的碎片全都散落。 我想把演出继续办完，时间地点都不变。我不是不能唱，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能唱。只要咱们继续唱，大吉他就还在。怎么整？ 可以整。 大点声，整不整？ 整。 整不整？ 整。 整不整？ 整。 整。 整。 咱们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这一刻。 上台唱这个， 你记住了今天爸爸为你做的一切。 干走， 你们先走。 总有那么一天呐，我要组建一支属于我自己的乐队。 摇滚吧， 为我的家乡引吭高歌。 曾经的摇滚少年们，你们会和甜甜一起在台下为他们加油吗？ 我们也看啊，这个是大鹏担任导演的一部作品。 哎，对对对对对，这也是应该继煎饼侠之后的又一力作。 嗯，那么这个电影呢，其实讲的很肯定是小人物的故事了。 对， 就是有一波的电影呢，就是喜欢讲小人物梦想的故事，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这个套路也非常的成熟了呀。啊，通常套路都是小人物最开始有了那么一个小梦想，后来大家都在打击他呀，要 不 就是觉得 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对， 也可以说从这个大鹏的最开始，不能说出道吧，就是他开始担任主持人以来，然后开始做演员，后来又开始做导演、做执行人员，嗯。 也可以说他的一些人生的经历在他的电影当中，或者说在他的节目当中，大鹏德不德啊，就是在他的节目当中有那么一些缩影，可以看见他个人的成长经历。 对，所以他的这个很多作品也都是讲述的是小人物的一些故事哈。 嗯， 就并不是说一个就是天生大家都是 TFBOYS 哈，就是小小的年纪就有那么耀眼的光芒。 嗯， 很多人呢是最开始为了追逐梦想，可能来到一些大城市啊，甚至说在自己的家乡，然后曾经做过很多很多的努力。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是会经受过很多的打击，然后这个打击肯定是各方面的，亲情、友情、爱情，然后包括这个整个事业上面的一些波折。那么最后呢， 对对对， 就是一定就是他坚持了自己的梦想，并且呢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也许这个成功不是那种极限型的成功， 嗯， 但这个成功是他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是一种突破。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小人物励志故事的一个典型的套路。 对，我发现今天咱们俩的套路就是把所有类型片其中的套路给他一一的掰开说戏， 还有非常多的套路呢。不过虽然说套路哈都是各有各的套路，但是呢这个电影本身哈还是值得去期待一下的。 嗯， 就是说你填这个瓤或者这个内容，那你想好莱坞的英雄片 基本都是一样的， 就算他拍1000部，他的套路也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电影可以去看一看哈，如果喜欢小人物的励志故事。那么现在我们马上推荐第三个类型吧，就是动画片了。 动画片啊， 对， 既然说到动画片，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小朋友们喜欢看的一种影片的类型。当然作为一个小朋友的我也是挺期待这个国庆档动画片的上映的。 嗯，对，然后大佐打算包揽国庆档的几部动画片。 你比如说这个国产的动画片电影啊，《反转地球》啊，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部国庆档上映的动画片。 嗯，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宣传片。 蓝斯博士，你相信昆塔的传说吗？ 传说。传说就是说给年轻人听的。 鸟人王，这是什么名字？ 我知道大大是为了我好，可是我想让他知道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让你去找卡拉罗，我让你去找卡拉罗。嘎嘎嘎嘎。 从嘎嘎小时候起呀，我就希望他独立勇敢，可他长大了倒是我越来越放不下舍不得了。 其实动画电影啊，我觉得对于这个全家人一起观看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嗯， 就是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可能小朋友更会明白家长在说什么。 对， 就是因为动画电影都会有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主题。 嗯， 会教会小孩子去勇敢，教会小孩子去跟小伙伴们去接触，然后教会小孩子很多正能量的东西。 嗯，比如说善良啊， 嗯， 这个怎么去跟其他的人进行友好的交流啊，这些。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家长与其苦口婆心的去一直跟孩子讲这些事儿，倒不如把他拽到影院去哈，包括剧院去看一些这个正能量的剧。 嗯，对， 然后就会让小孩子更明白哦，为什么？你看那个嘎嘎都那么做了，你看菠菜都那么做了，你看谁谁谁都那么做了，所以我也要做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小孩子哈。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给小孩看的一部动画电影。 嗯， 我觉得动画电影分两类，就是给小孩看的跟可以 给成人一起看的。 对 对 对 对，也有很多网友说，就是评论这部电影啊，说这部电影不得不说是国产电影的诚意之作，虽然看起来有些就是低龄化，但是它真的不是低龄的，就是给小孩子看的那种完全的低龄片啊。有笑点也有泪点，智商也在线，菠菜也更是升级打怪，完成了自我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嗯， 同样就是在大人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看这部电影的同时呢，也可以让小孩子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成长的经历，或者是怎么样去选择自己未来发展的一条道路。 嗯，那还有一点时间哈，再给大家伙儿最后推荐一部动画片吧，就是叫钢铁飞龙之再见奥特曼哈。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许多年前， 怪兽功成身退，而美丽的地球也迎来了长时间的稳定。然而就在此时， 地球上有五个地区出现了大规模能量异动，产生的原因来源于地壳中心的一种能量极其巨大的物质。 竟然出现一股奇异的能量，控制住全球各地的能量异动，而且将所有的能量凝结成了一个晶体。 这种力量已经超过了自然科学的范畴了，究竟还有什么人具备这种能力呢？ 奥特曼，他又回来拯救地球了。 我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就是想掌控晶石，威胁整个人类。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一点点这个宣传的片段哈，其实就是也是有日本的动漫奥特曼的这个人物的授权， 对， 然后呢，我们这个做了一个故事的整合， 重新的一个整合啊，整大家就从这部电影的片名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导演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叫《钢铁飞龙之再见奥特曼》， 但好长啊，我觉得这个。这个电影的名字可能对小朋友来说记住会有一点点的困难哈，但是正好是到了全球的奥特曼日嘛，其实奥特曼这个形象也算是这个动画动漫当中一个比较英雄的比较正面的形象，有很多的小男孩哈，小的时候看到这个奥特曼之后也就发誓说要拯救地球嘛，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精神内核哈，要拯救一下地球是吧？ 对对对，而且当时这个再见奥特曼，这名我都记不住啊。当时这个再见奥特曼的点映上，这个也是放了一段50年前的这个奥特曼形象的演进的视频，就是从最开始奥特曼是怎么出现的，然后到后来的迪迦奥特曼啊，这个什么暹罗奥特曼，我现在就能记住这两个奥特曼的名。之前我真的能记住好多不同种类奥特曼的名，而且还买过这些各种各样的小玩偶。然后呢，这个为了这个导演当时在点映的时候，也就是放这个奥特曼的进化史。也是为了引起大家当年对奥特曼的这种情怀的一个回忆啊，这个也是形象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啊，然后这个绝对不是山寨的一部电影啊，大家要记住这部电影绝对不是山寨啊。 那我们还是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放出今天的982活力榜的榜单哈，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十一国庆档的一些电影吧。哎，这个是今天的982活力榜之院线电影榜啊。 982活力榜之十一长假院线推荐电影排行榜，第一类动作片，推荐电影《英伦对决》。成龙大哥再次出山，联手好莱坞打造了《英伦对决》。成龙扮演的关玉明想为在恐怖袭击中不幸遇难的女儿报仇，便独自踏上了向恐怖组织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复仇之路。但他并不知道的是，担任政府高官的关键人物汉尼斯当年曾和恐怖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错综复杂的大阴谋正在他面前徐徐展开。第二类喜剧片，推荐电影《羞羞的铁拳》。开心麻花再度打造新电影《羞羞的铁拳》，本电影根据同名话剧改编，讲述了一个由艾伦扮演的搏击选手爱迪生和由玛丽扮演的体育女记者马晓因为一场意外。 好了，这个没有说完哈，这个喜剧片呢是推荐的羞羞的铁拳，还有 缝纫机乐队啊，这两部片子一个是来自麻花的团队哈，还有另外一个是来自大鹏团队。 那么还有这个动画片哈，动画片其实我们非常推荐大家伙去看一下这个反转地球。 对。 这个因为呢反转地球虽然说刚才大佐也说了哈，虽然是一部这个稍稍低龄一点的、 看似是稍稍低龄一点的、但是它实际的内容一点都不低龄化。 对。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十一长假院线电影的一个推荐了。到底在这些角逐当中哈、谁会最终胜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现在完全怎么说呢，完全想不到也完全猜不到。 对、今天是9月29号的现在时间是5:54，还有这个那么几个小时就来到了9月30号，这几部 比较好看的电影都集中在9月30号上映，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也可以包一整天的时间去欣赏一下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几部好看的电影。 嗯，好了，那今天的982活力榜就是这样了，我是赵爽， 我是大佐， 那么稍后呢是挑战新歌声，我们明天再会啦， 拜拜。